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62集，考过五个第一。云城一中车祸的事情被封锁了，乔生之前也没有跟九班的人提过这件事。接近考试期间，这几个人都不太想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九班人的心情。秦冉在 M 周期间给九班传了不少自己整理的资料，九班人现在的团结凝聚力不同往日。 行了，都别站在这里了，我们去包厢再说。 乔生清了清嗓子，站出来开口道。他走在秦冉前面，用眼神示意了九班其他人一波。 对，先进去再说。 夏飞笑了笑，也反应过来，他收回脸上的表情。 我跟班长订好了包厢，1202跟1203。 一行人都说着先进去，依旧嘻嘻闹闹的。虽然是笑着，但程管家总觉得气氛有一点点不对。他落后秦冉好几步，然后走在后面的林思然身边，压低声音询问道。 林同学，你们班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什么怎么回事？ 林思然这次高考发挥得很好，但依旧心事重重的，没有什么精神。 就，你们班同学怎么都是这个表情啊？ 程管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就多嘴问了一句。其实不只是九班的这些同学，陆兆颖跟程木那几个人反应也特别激烈。程管家不由抬头看着前面，秦冉在班级的人缘似乎很好，最主要的，他似乎比徐瑶光还要受欢迎。徐瑶光落在侧边一点，而秦冉被九班的人簇拥着，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年轻人口中妥妥的 C 位啊。林思然听着程管家的话，声音十分疲倦。 他们都很可惜冉姐不能参加考试啊， 语气理所当然。程管家看了一眼前面，稍微可惜一下他能理解，但也不会可惜到这个地步吧，连徐瑶光的表情都不对劲。 毕竟冉姐除了物理，其他门科都考过全市第一，学校的老师跟同学都在猜冉冉今年能不能超越徐少考到全校第一，谁知道会出现这种事，我们老班知道肯定也很难受。 林思然叹息一声，继续开口。一行人已经到了电梯边缘，分好几批人进去。秦冉那批人的电梯已经上去了，程管家跟一批人在等下一波电梯。听着林思然的话，他嗯了一声，好半晌才琢磨出来不对劲之处。程管家冷着一张老脸，然后僵硬地看向林思然。叮的一声，电梯到了。林思然跟九班其他的人一起进去，走了两步，见程管家还愣在原地，不由转了转身。 管家爷爷，你怎么不走？ 来了。 程管家回过神来，跟着林思然等人一起进了电梯。他动作比较机械，同手同脚的。等到电梯到了楼层，电梯门打开，所有人都下了电梯，程管家才略微有些清醒过来。 林同学，你刚刚说谁考第一？ 程管家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，此前也有所怀疑，但还是被吓了一跳。 就冉冉啊。 林思然再次重复了一遍。 他数学比徐少还要好。 程管家的脚步顿在了原地。其他人他不知道，但徐家人几乎天生就是数学家，在数学方面有敏锐的天赋，这些在京城的圈子里不是秘密。秦小姐，她数学比徐瑶光还好。程管家脑袋有些空，信息量爆炸到他一时间不知道是想要先哭呢还是先笑。 管家爷爷，你不走吗？ 林思然见陈管家又没有跟上来，脚步一顿，看向陈管家的方向。陈管家摇头道： 你们年轻人玩，我就不进去了。 他没有跟这些年轻人一起去包厢，而是坐在外面等候处的沙发上，翻出了手机，看之前他发给补习老师的几个消息，十分严肃地挨个问他们为什么要退款。对面回的也不慢： 陈管家，完全不知道从何教起啊。我带过数学竞赛班，他数学比我们去年奥赛上拿第三的那位同学还要好。我给他上课战战兢兢，后面基本上都没教了，光是在 M 州玩。你还是别为难我了。 第二个补习老师也回的是差不多的内容。陈管家一一看完，然后靠在沙发上好半晌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包厢内，酒吧一行人气氛没有那么好，一开始都还在嘻嘻哈哈的喝酒。徐瑶光坐在角落里，拿着酒杯小口抿着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偶尔看秦闪的方向微微拧眉。秦闪的手不能喝酒，他也就没有碰酒杯，坐在林思然身边。高三毕业就意味着各奔东西，高考完还能把全班人都聚齐，只能说九班是一个神奇的班级。喝到一半的时候，秦闪看了一下时间，就起身准备离开。其他人一个个都没有敢拦他，也没有留他，心里都认为秦闪不高兴，站起来把他送到了电梯口。等秦闪离开之后，一群人才开始说秦闪的事情。高阳整理好所有的资料，在众人聚到一半的时候才赶到包厢，一眼就看到这群人的样。 怎么，大家都集体考得不好？ 高阳看了他们一眼，微胖的脸上依旧笑眯眯的，很是和煦。 没有。 班长带头站起来开口道： 然姐去国外之前跟我们留了不少笔记，我们考得都很好。 高阳伸手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睛，然后坐到众人给他留的位子上。 那你们怎么回事？高考完了解脱了还不开心？ 一行人听到高阳的话沉默了一下，没敢开口说话。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，高阳看向夏飞笑了笑问道： 夏飞，你说怎么回事？ 夏飞也喝了酒，很上脸，不过脑子还很清晰。他抿了抿唇，哭丧着脸说道： 老高，我说出来你别太伤心，然姐高考前左手骨裂了。 左手骨裂？ 高阳愣了一下，他确实没有听说。为了不让学生有压力，高考前他这个班主任都没在群里说什么，也没打电话。 他没参加高考？ 他参加了。 哦。 高阳沉思了一下，他点点头： 我大概知道了。 去年上学期期中考试的时候，高阳就知道秦冉不是左撇子，只是他有心结。眼下他左手伤了，还去参加了高考，也就意味着他解开了心结。高阳略微松了一口气，毕竟当时秦冉跟他说话的时候，那表情确实令人担忧。想了想，高阳还是低头给秦冉发了一条消息： 数学考得怎么样？ 对方应该也在看手机，回得快。150。秦冉十分嚣张地给自己打了个满分。高阳有些想抽自己这个得意门生，告诉他做人不能这么狂，但嘴角却是忍不住的笑意，脸上的笑遮也遮不住。夏飞跟班长还有乔生那行人面面相觑。 老高，莫不是被冉姐刺激疯了？ 乔生摸了摸脑袋，他是怎么笑出来的？还笑得这么高兴？从秦冉还是个学渣的时候，高阳就对秦冉十分关心。他这个班主任跟大多数的班主任不同，今天别说是秦冉，就算是九班随意一个学生，高阳都会非常难受， 更别说秦冉这匹黑马了。林思然拿着酒杯喃喃地开口， 可能。 高阳坐在椅子上，喜气洋洋地朝酒班人举杯。 啊，高三结束就是一段全新的旅程，希望大家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。 秦冉其实平日里很多事情都没有遮掩，右手扣扣子，右手拧瓶盖，他不是左撇子这件事只要学过心理学很容易能看出来。高阳看着酒班这群担忧的学生不由叹气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也学了秦冉的恶趣味，一个字没有蹦出来。这边司机开车，陈管家坐在副驾驶上，总是忍不住偏头看后座秦冉的方向，直到回到了别墅，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，一直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。此时也终于了解了陆兆颖跟程木恨不得弄死孟欣然的状态。陈管家坐在楼下大厅的沙发上半晌，最终还是没有忍住，拿起手边的电话给京城那边打了过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